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大家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北京文艺广播在24岁生日之际开展了读经典剧本看人艺大戏活动，诵读小站向广大听众发出邀请，征集大家诵读的经典剧本台词片段。下面就听由刘威为我们诵读的窝头会馆的台词片段。 周玉甫士兵似的跳了起来，帮着老婆把膏药夹在晾衣绳上，田翠兰拎起一嘟噜肥肠，从绳子的另一头开始晾，把两块膏药晃地上了。哟，对不住了您。翠兰姐姐，我真就看不明白，您这着的是哪门子急呀？我没着急，您也甭着急。慕容妹子，这就给您捡起来了。您那肠子掉地上倒不碍的，我们这膏药怎么办呢？瞧您说的，猪肠子掉地上不碍的，我那肠子我得让他掉自个儿肚子里，不是？您甭客气，您就告诉我，这膏药沾上土坷了怎么使？给谁使啊？那不是贴腰的吗？谁腰疼给谁使啊？我们拿出来使，再搁着人家，人家不给钱也就罢了，真要算计我们，讹我们一道，我们找谁讲理去？找我呀！您让讹您那孙子找我，您让他讹我嘞？谁怕谁呀？想变着法讹我？没您这么捡便宜话的。谁讹谁了？爱谁谁，谁敢讹我，我抽谁。您让他讹我试试。慕容，咱少说两句，听我的。姐，您也少说两句，闭嘴，往后不许你叫这人姐。别介，叫我妈我还不乐意呢。 参与剧本诵读就有机会参与文艺广播组织的看人艺大戏活动，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微信公众号了解。在今天13点播出的诵读小站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由北京文艺广播主持人诵读的主持人版窝头会馆台词诵读片段。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今天的锁定收听。在20年前的1998年呢，歌手那英发行了专辑《征服》，这张专辑呢帮助他创下了事业上的高峰，后来呢还被评为了评委最佳华语唱片之一。 那么在今天咱们的经典唱片秀火板块呢，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那英的这一张经典专辑《征服》。不知道收音机前有多少听众朋友对于这张专辑的哪些歌曲有印象呢？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吧。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征服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是《梦醒了》。我们呢在之前的节目当中聊过这首歌，这首歌呢算是王菲让给那英的一首歌。当年的王菲把那英推荐给了自己的经纪人，随后呢那英才签到了百代唱片的旗下。那么在为新专辑收歌的时候呢，王菲把这一首别人写给她的歌拿了出来，交给了那英来演唱。后来呢在制作的过程之中，这首歌一共收了两个版本，一个呢是那英独唱的版本，放在专辑的第一位，那还有一个呢是那英和王菲合唱的版本，放在了第五位。那么合唱版本呢，我们已经在之前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那么今儿呢我们就来分享那英独唱的这一版《梦醒了》。 守梦想天堂的样子，手指着远方画出一栋一栋房子，你傻笑的表情有那么诚实，所有的信任是从那一刻开始。你给我一个到那片天空的地址，只因为太高摔得我血流不止，带着伤口回到当初背叛的城市，唯一收容我的却是自己的影子。想跟着你一辈子，至少这样的世界没有现实。爱着你一辈子，做你感情里最好一个天使。如果梦醒时还在一起，请容许我们相依为命，绚烂也许一时，平淡走完一世，是我选择你这样的男子。就怕梦醒时已分两地，谁也挽不回这场分离。爱恨可以不分，责任可以不问，天亮的我还是不是你的女人。 那辛爱琪说，这真的是在帮我回忆学生时代啊。甲乙丙丁不是我说，打卡。那英姐姐的为人很坦率直白，声音给人的感觉很踏实厚重，有自己的特色。这张征服专辑里的歌曲呢都很柔情，跟白天不懂夜的黑是两种感觉。不管多苦，爱要有你才完美，最爱的这一天是你成为了你是我的人。 到那片天空的地址，只因为太高摔得我血流不止，带着伤口回到当初背叛的城市，唯一收容我的却是自己的影子。想跟着你一辈子，至少这样的世界没有现实。想爱着你一辈子，做你感情里最后一个天使。如 们其实还在一起，请容许我们相依为命，绚烂也许一时，平淡走完一世，是我选择你这样的男子，就怕梦醒时已分两地，谁也挽不回这场分离，爱恨可以不分，责任可以不问，天亮了我还是不是你的女人。天亮了我还是不是你的女人。 梦醒了，来自那英。是不是很多朋友会觉得哈，不都是叫他那英那英吗？怎么念成那英了哈？其实呢，这个字放在姓来讲的话，要念第一声那英。专辑《征服》呢，是那英加盟百代唱片之后推出的第一张专辑。那么这张专辑呢，全都是在北京完成收录的。后来呢，又带到了海外完成的《缩魂》。专辑发售之后呢，在亚洲地区累计销量超过了200万张。除了在咱们中国最火的地方，应该就是新加坡了哈。一方面呢，是因为新加坡著名的音乐人李思松和李伟松兄弟俩参与到了专辑的制作之中。那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因为当年我国的领导人在出访新加坡时，将这张专辑和那英1999年发行的专辑干脆，对，这个专辑叫干脆，一起带了过去，赠给了当地的市民。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那英的另外一首歌曲《最爱这一天》。 从容地面对这秋冬的边界，落日的孤单，在匆匆人世间，只相逢一瞬间，就已相信还有不变的誓言，真正的永远。人群中擦肩过多少动人的容颜，我心里不能忘，只有你微笑双眼。最爱这一天，黑也好，喜也好，最爱这一天，生老生命知道。流出的时间，能从容地面对这秋冬的边界，落日的孤单，在匆匆人世间，只相逢一瞬间，就已相信还有不变的誓言，真正和永。前世如潮水，过去的无法再挽回，一年间才发现你只是默默相对。最爱这一天，黑也好，喜也好，最爱这一天，生老是命这一天。 爽又来了，说在众多歌曲之中最爱相见不如怀念，不仅因为是大腕云集的电影 B 计划的主题曲，而且呢节奏也是朗朗上口，好比我们跟主持人。这最后一句是啥意思呢？光仔说，哦，娜姐呀，其实呢和娜姐有一点点的缘分，在2004年末的时候有一场活动，我远远的见过她，不过呢没看清楚，哈哈，他唱的很多歌曲都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离人也说，最喜欢的歌手呢不是那英，但是我最喜欢的专辑却是这张征服。嘟嘟也说，在2000年前后买了一张 CD， 就是这张征服，15年后呢再来听真的是别样的滋味，更浓更明了，庆幸自己的初心呢还在。苏苏也说，突然间想起来小的时候看的电视剧里好像有梦醒了这首歌，但是呢不记得是剧名了，只记得那个时候超级喜欢这首歌曲。那么呢我相信这位朋友应该说的是2000年的我想嫁给你，应该是这个哈。那么在这个征服这张专辑之中呢，传唱度最高的歌应该就是专辑同名曲征服，相约1998还有梦醒了。不过呢最近几年歌曲爱要有你才完美是越来越火，比如说在好声音的舞台啊，那英不止一次唱过这首歌曲，那么他本人呢对于这首歌也是很喜爱的。记得在1999年第五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的颁奖典礼上，那英呢就凭借相约1998和征服拿到了很多的奖，但是呢在演唱环节他却放弃了这俩歌，唱的是爱要有你才完美。在我们的群里看到了一条留言哈，很逗，克了牛写的，他说这张专辑呢我有一年收集的专辑卡带全让我妈给废品站收购站了，废品收购站的人还挺识货，说哎呦这要是单独买就贵了，还有黑胶呢。甲乙丙丁不是我也说，最喜欢的有王菲和声的梦醒了，我想起你描述梦想天堂的样子，你傻笑的表情有那么诚实，所有的信任是从那一刻开始，20年不变的陪伴，他们之间的友谊是很多人想要得到的，人生的各个阶段都会接触到很多的朋友，却因为各种原因大家越来越远，联系越来越少，友情呢也就慢慢淡下来，最后呢大家都只成为了彼此的记忆了。 你是不是应该把心藏起来？过去的一点一滴，你也许早已忘记，可是每次我想起了，你还是哭了，哭了，哭了。爱要有你才完美，我却无力再挽回。想听见你爱上了谁，爱只剩下一团灰，曾经燃烧得很美，今生今世有过这一回，我不会再让自己心碎。爱要有你才完美，我却无力再挽回，长长的夜独自去不想听见你爱上了谁，爱只剩下一团灰，曾经燃烧得很美，今生今世要过这一回，我不会再让自己心碎。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那英在20年前1998年推出一张专辑《征服》。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那么之前呢，在歌坛上曾经有一个说法叫做北那英南陈明。陈明呢也曾经是我国歌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不过呢后来生活重心呢他慢慢转到了家庭。其实呢他和那英呢有很多共同点，比如说为人呢都很好啊，实力啊都很强劲啊，而且呢都还很喜欢尝试不同的曲风啊等等。那么在那英的专辑《征服》之中呢，那英和陈明也合作了一首歌曲，叫做《为了爱》。那么后来呢，这首歌曲还被收录在了陈明的专辑《为了爱》之中。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陈明久违的声音和那英一起演绎的《为了爱》。 为了爱，该不该点燃一盏灯来陪你？就像很是一片空白，我等待，也许秋天过了花才开，即使燃尽了一生的爱，也要你忘记所有的悲哀，给我一生洁白，生命中 陈明和那英一起合唱的《为了爱》。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跟我一样哈，这个当年呢会傻傻的把这个陈明和林忆莲两个人分不清楚，我真的觉得他们俩长得太像了。我们来看大家说什么。曲董的微博说，征服这首歌呢得说袁惟仁写得好，一首好歌呢能够找一个适合他的歌手演唱才可以成为经典，那么这首歌呢就是袁惟仁的创作加上那英的演唱才称得上是经典。后来呢袁惟仁自己也翻唱了这首歌，但是呢远远没有那英唱的知名度高和传唱度高。小南也说，前几年好声音特别火的时候呢，闺蜜超级喜欢听这一首爱要有你才完美，每一次呢我唱给她听她都会给我买零食。哇，那她唱多好啊。她说后来那个学期呢我就攒了不少钱。这致富之道哈。穆蜻蜓说了，估计现在很多人已经很难想象这张专辑在当年引起的那些反响哈。第一位能够霸占各种榜单，而且呢蝉联数周冠军的内地歌手，要知道当年榜单可都是我国港台歌手的天下啊。小木头说，感觉那英最好的专辑就是这张《征服》和《干脆》了，记得那时候呢还和朋友争论哪一张专辑才是那英最佳的一张专辑。可能你也说了，中学时呢我参加校园歌唱比赛，那英的歌呢是首选，从一笑而过到征服到愿赌服输，梦醒了再到相见不如怀念，爱要有你才完美，都超级经典。喜欢那英直来直往的性格，甭管遇到什么事儿都以乐观的态度来面对，淡定的态度看透了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呢快快乐乐的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情。好吧，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那么稍后呢是一小段广告。今天呢我们在经典唱片秀来跟大家回顾的是在20年前的1998年那英发行的一张专辑叫征服。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跟我们互动聊天。我是英超，咱们待会儿见喽。 春花暨郁金香花展四月上旬拉开帷幕。 对，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来自杭州的丝绸包裹着哈萨克斯坦姑娘的曼妙真丝，伴着冬布拉翩翩起舞，产自地中海的托斯卡纳舞被端上北京的餐桌，成了人们的珍馐美味。达坂城的风电点亮了伊斯坦布尔的夜幕，德黑兰的油井带起了草原天路车流的速度，穿过辽远疆土，跨越万里海域，一带一路奏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 三月踏进北海边，春到春烟柳如烟，我听你唱惊喜，做梦一下车闲飘，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轿子上的绿衣签儿，长亭外古道边，风骚的云天儿，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北京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及沙尘蓝色预警信号中，外出请注意防风防沙。今天夜间风力会逐渐转弱。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局部地区有扬沙， 偏北风2-3级转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20%。 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级左右转12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70%。 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11:32，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今儿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20年前的1998年，那英发行的一张老专辑，叫《征服》。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其实呢，那英能够在歌坛上取得今天的地位呢，因素还是很多的。之前呢，有乐评人对他进行过一个分析哈，就说他的成功呢是4个因素构成力，几乎呢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首先呢一点呢，就是嗓子好，这个是老天爷赏饭吃哈。知名音乐评论家李婉就曾说，那英的声音呢不柔弱，虽然说千渊浮茂百代后一直呢向着柔声细语的方向发展，但是呢还一直还含着一种韧劲儿的东西。时中有气，气中有时，既紧又松，既韧且弹，这就成为了那英的口音。另外一点呢，就是那英不管唱多高的音儿，始终给人一种还没有放亮的感觉，还是悠着，还有余力啊，半含未吐，声音把你带得很高了，已经足够高了，但是感觉呢还在往上升，还在升，而且呢不显急，这种音质啊别的女歌手还真没有。哎呀，这个大师就是大师哈，这说的话就是一套一套的，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那么记得有一次呢，那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她也承认了这一点，她就说每一次唱歌的时候呢，她都能把自己唱得起鸡皮疙瘩，这时候呢她想的最多的就是我有一个伟大的妈。看来这跟自己的妈妈还是有很大关系的。所以说呢，那英这一首我们要分享的歌曲《什么态度》，我就总是会有一种感觉，就好像是那英的妈妈在旁边看着她不好好练的时候就说，什么态度？ 限度就别再让步。 红颜说，这张专辑我买的还是磁带，我首首都记得，而且全都会唱。 你总是隐藏你的愤怒，委屈却也说得吞吞吐吐，长大眼看 什么态度，来自那英的演唱。刚才呢我们说了那英的嗓音很好，其实呢嗓音好不好啊，一方面是由她本身决定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和唱歌的这个风格呢也有关系。在进入歌坛之前呢，那英就很喜欢唱歌，当时呢国内有好多这样的歌咏比赛哈，她呢就想当歌手，就参加了很多比赛，现在也是一样哈。但是呢就是说现在啊很多年轻人想成名啊，当歌手也是参加比赛，是这个意思。但是呢那英最初的这个成绩呢并不好，前两次呢参加的时候评委们没有一个人觉得他声音好，每次都是唱到一半就没唱完就被叫停了。为什么呢？这是选歌的问题。有一次呢那英参加比赛选的歌曲是小螺号，原唱的是程琳，节奏非常快，甚至呢有点像儿歌那感觉。那英的嗓子唱这种歌呢，那肯定是显不出来她的优势的。小螺号呢从她嘴里直接出来就成了小破锣了。那么第二次呢那英参赛选的歌呢是又见炊烟。那因为上一次呢她参加比赛的时候就发现评委好像比较喜欢这类歌曲。但是呢运气不太好，那英前边的参赛歌手唱的也是这歌。而且呢这个参赛选手曾经呢也很有名，叫段品章，那声音比那英细腻多了。这么一对比，那英又被喊停了。直到第三次他才找到了路子，模仿苏芮，算是把自己嗓音的特点给展示出来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那英的另外一首歌曲放手。 还想发送，锁住我的自我，找不到一片能让我自由呼吸的天空。对你太放纵，却让自己陷入牢笼。我不要这样自怨自怜，被爱消磨。我不想再听你说的太多，那一套天长地久都只是无聊的承诺。越是爱的浓，恨也就越来越沉重。不如让彼此放下包袱，各自追求。放开我，放开你的手，让我从迷惘中逃脱。你不要以为女人都情愿做等待的梦。放开你，放开我的手，一切我已经看透。一旦心冷却，就不再回头。 征服这张专辑呢，可以看作是那英的一个转型之作了哈。在之前呢，福茂唱片是计划把那英打造成小家碧玉型歌手的哈。现在我们这个了解那英的朋友可能都会觉得根本不可能，那英就不是这个路子哈。当然了，这个类型和那英本身性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在她寻求转型的这一段时间呢，内地流行音乐就开始起步了哈。越来越多的人呢开始接触幽怨的流行情歌，那英的作品呢迎合了这些人的喜好。而且呢，那个时期呢还有很多人摆脱了农村青年的身份，成为了都市青年。那么这种身份的变化呢，和那英转型前后的变化也很契合，这是很多人开始喜欢她的原因。接下来一起来分享那英的另外一首歌，你是我的人。九九说，突然间想起来那英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我也有别的风格的歌啊，只是他没红罢了。感觉这句话呢形容放手还挺合适的哈。康有趣也说，放手这个前奏乍一听有点像家有儿女，但仔细一听，这不是某服装品牌广告曲吗？一直没发现哈。天边的海也说，发现这张专辑好多都是影视歌曲啊，这首你是我的人是曹颖和陈龙演的电视剧我想嫁给你的插曲，在2000年左右，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这部剧。 我的世界有满天星斗闪烁，让我轻轻来让我放肆地要你更爱。 刚才呢，我们说了那英成功的天生条件，也说了他的社会背景，天时地利都说完了，咱们呢再来说说人和。这人和呢是一个好队伍哈，在2018年赛季呢重新杀回中超联赛，目前呢在积分榜上处于中游位置。我们来说那英的人和哈，这个和那英的性格呢有很大的关系。别看那英的脾气很直，其实呢他特别懂分寸。歌手毛阿敏之前呢就对于他评价时候就说，那英啊从来不害别人。毕竟在这个行业里有能力的人很多，如果说人品不行的话，对不起，那就可能会被淘汰了哈。那英呢是一个很仗义的人，对于幕后的人员呢向来都是礼貌有加。咱们呢举一个比较接近的例子哈，这个就是前两年呢给那英担任过这个制作人的蔡健雅在北京开演唱会，那英呢二话没说就去给他站台，结结实实的唱了两首歌，该讲义气的时候啊绝对不含糊。那么今儿咱们节目一开始也说了，那英呢跟王菲关系好，王菲呢就把这个梦醒了这歌给他了，这要人家关系不好是吧，谁帮你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提过好多好多次但是呢一直没有放出来的这首歌，来自那英和王菲的相约酒吧。迎着朝阳在路上，他说喜欢那英厚重的声音，喜欢他直率和爽朗的个性。征服的磁带现在还有，手机里还有很多那英的歌曲，雾里看花，相见不如怀念，春暖花开，白天不懂夜的黑，莫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实在是太多了。 穿到春的绿色，披上心当明天到来的时刻，悄悄不一定那轻柔的呼吸，那么快让我们拥抱拥抱拥抱彼此的梦想，你用温暖的目光迎接我，迎接我从昨天带来的欢乐欢乐， 音的优点呢，我们跟大家说了很多，其中还有一个呢，就是心态好，是吧？先天条件很好的歌手呢有很多，但是呢心态也很好的那就不多了，总觉得自己哎呀条件好，机会奖项那就应该是自己的。但是呢那英不是这样，他呢还没成为歌手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条件究竟多好，刚才咱们也说了是吧，参加比赛让人叫停两回，而且呢他的形象也不是特别吸引眼球的那种大美女哈，所以说呢他就没觉得自己啊以后一定要唱歌啊拿奖啊等等这些，这就形成了后来什么呢，他每前进一步都觉得哎自己挺好的，后来时间一长啊他心态就越来越放松，甚至呢都不怕中断他自己的演唱生涯。88年出道到今年整整30年，你想想真的是不容易啊，所以说有一个好心态那就不愁等不到真正的机会去让自己成功。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分享这张征服专辑的同名歌曲征服，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收听，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今晚10点，今晚我们说电影，为大家带来的是侏罗纪公园第一部，我是英超，明天再会啦。 终于你找到一个方式分出了胜负，输赢的代价是彼此粉身碎骨，外表健康的你心里伤痕无数，顽强的我是这场战役的俘虏，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狠下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 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我是北京人艺蓝天野， 我是北京人艺演员濮存昕，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龚丽君， 我是北京人艺演员吴刚， 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岳秀清，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冯远征， 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梁丹妮， 我是北京人艺导演唐烨，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